开门巨献。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They just wanna see how high the sky go. Just about how I'm gonna fall back. to the job that made who I thought. I can't, I can't. Two letters apart, one step away. Being lost in the dark. Just shine your light like a beautiful star. Show the world who you are, who you are.22:06，17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3月8号带着掌声登场的男左女右啊，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周四的晚上好。掌声呢，其实并不是给男左女右，刚才听到的那些掌声啊，是给如日中天的麦姐的啊，她在2017年的那个演唱会的这个演出第二首歌曲，应该是第二首歌曲叫做 Iconic。Iconic 是怎么说呢，叫做图标啊，或者就是形象啊，就有点像那个 logo 的意思啊，但是呢就是 iconic， 就是更怎么说，更标志性的，更形象化的，更形象性的一种用词叫 iconic。 我还以为你说这掌声要送给我们所有啊，这个辛苦劳作依然美丽的女用， 哎，你说的 朋友们， 你说的所有的这些用词都可以用在刚才唱歌的这位麦姐身上，也可以同时用在所有今天的妇女身上。 对，因为今天是国际劳动妇女节啊，我们都一起享受了这种尊重女性啊，给我们一个在这一天好好的对自己说一声节日快乐，给自己一个理由放松身心的时刻哈。今天晚上的红人呢，马上就要诞生了，1519红。我们俩呢，在直播间的照片呢，也已经嘁哩咔嚓的照完了。 对，特别快的就照完了。 话说，真的这样的照片已经照了 有那么 7年了， 有7年吗？ 2011年开照的 啊， 7年了， 还以为11年了。 7年啊， 7年也不小了。 对，节目开播了10年半哈，照片拍了7年多。说实话，它只是在这个夜晚定格。你们正在听的声音发自2张什么样的脸啊？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如果说一直以来对我们好像也没什么兴趣啊，在3月8号这一天突然间有这么一个冲动想和我们互动的话呢，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今天毕竟是咱们的日子， 对不对？ 所以我带来第一首歌呢，也是一首英文歌，叫做 My Days， 来自窦靖童。 你们的日子。 Sitting by my door, a couple things I can't ignore. Am I wiser, am I just a fool? Strangers pass on by, say hello, eye to eye. Do they think the same things as I do? Oh, I'm scared, leave this behind. I'll chase the world, I'll tilt the sky. 非常的短促哈，但是也很这个给人一种留恋感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 看来你们的日子 我们的日子很干脆过的好不好？ 不长、 啊、就是过起来都是非常的通透的啊，没有那么磨磨唧唧啊。 这一天也快过完了， 半边天啊，很多朋友今天真的也是嗨了一天了哈。自从有了这个朋友圈呢、啊、有了红包啊，有了这种表达方式的多样之后呢，大家可能真的是在这一天里感受到了太多太多的爱了。 看、哎、好多小伙子啊、跟那个2月4号这2月14号也差不多了，捧着这个弄着那个的拎着、 哎、我跟你讲、啊、好早好早以前、就是我的那个年代，在我不知道这个该怎么说，大学毕业的时候， 都你的那个年代， 那很早了嘛，就是有第一部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我不知道其他的年轻的伙伴们有没有读过那本书哈、 这个名字还是很熟悉。 对，当时我就记得那个痞子蔡曾经说过，女人有五个节日是不能，就是你一点表示都没有的， 不能过的、 就是你不能说没有说节日快乐啊、最起码的其中就有三八妇女节。 3月8 对， 2月14号 生日，2月14号三八妇女节啊，12月24号啊、就是等等啊，一共五个日子，就是非常之重要、 这日子12月24号这有点不讲理啊，有的人有的他自己都不记得，他自己都不喜欢那个节日。 就五个日子，一年365天呢，就五个日子让你。 还有一个日子是应该是春节对吧？ 不是， 不是吗？ 我一会儿想一下，反正我都忘、但是有这个概念，就一定有3月8号。那个时候我还20来岁呢啊，我还觉得自己不过这个日子呢。 母亲节。 哎，对对，好像是对对对，反正就是有五个日子，你绝对不能忘记啊！忘记之后，那可就是自身难保喽。那今天呢，3月8号，在这里呢，我也替我们半边天哈，这个所有的女性听友们呢，也要谢谢你们男性朋友们。其实这些年愈发的感觉到，得到了你们更多的尊重啊，关爱善待，是吧？基本上我觉得大家在生活里很少说，哎，我特别烦那个男同事，哎，我特别烦那个男搭档，就是很少有这种从男性里啊，就是在工作当中啊，让你极其讨厌的异性 啊， 你懂吗？ 我们基本上是把这些日子记住，然后把那些让你们不悦的事情给忘掉了，就忘掉了， 忘掉了哈。这我先不说哈，总之呢，今天正在听节目的听友里哈，如果有一些从来没有当过红人的，3月8号想担当红人1519红的，都可以登录新浪海宁微博，看看二娃老妇戴一大戒指啊。 二娃老妇有一大戒指，嗯，这还不够吸引你们来看看的吗？这首歌也是啊，前后都是小天后、大天后、大天后、老天后啊。你看老天后麦当娜先唱，然后咱们的这小天后刚唱完一首歌，然后现在又是他们那边欧美的新天后啊，美美。这首歌曲叫做《看看你让我做了些什么》，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你看我们女歌手啊，为歌坛带来了多少好歌。 今天尽量放女歌手啊。 Said the gun was mine. Isn't cool? No, I don't like you. But I got smarter, I got harder in the nick of time. Honey, I rose up from the dead. I do it all the time. I got a list of names, and yours is in red underlined. I check it once, then I check it twice.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ooh.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I don't like your kingdom cakes. They once belonged to me. You asked me for a place to sleep, locked me out and threw a feast. What? The world moves on another day, another drama, drama.You just made me do. I don't trust nobody, and nobody trusts me. Oh, be the actress starring in your bad dreams. I don't trust nobody and nobody trusts me. I'll be the actress starring in your bad dreams. I don't trust nobody and nobody trusts me. 这首歌把梅梅啊，也就是 Taylor Swift 这里边的这女主角都混成这样了啊，你看看你让她都做了些什么。 I nobody can trust and nobody trust me、啊、我没人可以相信了，也没人相信我，好家伙， 刚失恋的那个状态吧， 这简直就是 心灰意冷啊、哎、这个我觉得对生活最大的勇敢和勇气，就是当你遭受过很多对你而言的打击之后哈、啊、依然会相信生活，相信爱情，热爱生活、嗯、我觉得这才是生活最大的勇敢者，对吧？ 好， 你不能因为一些人而否定了还有接下来更好的人，对吗？就是你不能是一个渣男毁了你对爱情的所有判断。 对，你有很多渣男才能毁啊。 不不不 啊，全是渣男。 而且我觉得其实除非是那种真的是特别诡计多端的哈，有设计的，真的是渣到极致的那样男子，其实很多我看到的一些文章里啊，或者说大家所描述的里边，我觉得任何能够和你在一起做出这些伤害你行为的事情的男子，都是你给了他机会，对不对？ 哈， 或者说你信任了他， 你坏到一定份上也就罢了。你说的那种极品渣男一般也少见啊，也就人家坏到就是道义有底线嘛，人家坏到自己脱身也就完了，对吧？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哈，我们不来吐槽男性朋友，对吧？这个世界的美丽是我们各自在一半片天里哈所制造出来的， 这各自的美丽都想 奉献给大家。不能因为我们有这个节日，你们没有啊，我们就利用这一天来打击你们。在这里，我要对天使誓言731说一句，刚才你发了很多，我都已经给你删掉了。我其实有一点事情我不太理解啊，因为这首歌我在上一个时段的节目里已经送给他了 啊， 他自己怎么没有听到吗？然后就一直发一直发。说实话我跟你讲啊， 谁机器群发吧。 其实有时候女生真的是对哪一类男生会产生一种逆反心理呢，就是特别极端的，你明白吗、 啊、 就是有一些事情上 这是吓着你们了。 我觉得这些年我自身经历的，或者是正在听节目的女听友里可能也有会有这种感觉的，他是爱你，但是爱到那种极端、 嗯、 他感动了他自己，然后疯狂的向你输入一些东西，但是并不是你所喜欢的， 这就 对不对？ 纯有病吗？最后 不不不，我们觉得这个词有点过重哈。但是比如说你做了这件事情，你只要写一遍或者说发出一个信号是可以被看到的。 是他害怕你们没理解没看到，是吧？ 但是我已经把这首歌都送给他了，难道他没有听节目吗？所以你说这个情况该怎么解释呢？ 他是用了一个机器一小时群发， 虽然男左女右这个评论呢很想每天晚上有一种大家都在参与很繁荣哈，但是我并不喜欢刷屏啊，我还是希望大家在有话聊话啊，就真的像弹幕一样，就你听到了什么，你很想表达的时候，那个弹幕那种感觉， 弹幕其实它是给人一种刷屏感，可是呢，其实每句话都不一样， 是、 啊、每句话都有营养。 大家还是真的听着看着都觉得很有趣哈。这位叫做信念 Mister 的朋友哈，他说今天在北京的战友给我打电话了，知道他现在很充实很开心，我就开心了。祝我们祖国所有的女兵们， 哎呀厉害了， 不管是现役的还是退伍的女兵同胞们，我们三八妇女节快乐。 好，女神节们， 而且求红， 求红啊，那这个 必须得通过哈。 对，我觉得这个很荣幸了， 就是曾经穿过军装的女兵， 对，信念 Mister。 Sir 您红了啊 Madam 您红了。 而是我觉得啊，就是当过兵的人哈，那真的是 雷厉风 行，时间观念啊，还有这个信守承诺呀、啊， 对， 方方面面确实是更让人值得信赖哈。 一声令下，必须如山倒的去执行、嗯、啊。 今天晚上就拜托你担当红人了。其他小伙伴呢，如果想和我们互动的话，都可以登录新浪力微博。卡奇花生说：“节日快乐，祝我的好朋友们永远不要生病，不要失眠，不要不开心，永永远远的。”快快乐乐、嗯、 卡奇花生真是一个可爱的人， 听者有份哈。 他静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41集大型抗战题材电视剧《红线》近日在北京电视台影视频道首播。该剧以1937年淞沪会战上海失守为背景，讲述了南洋爱国华侨高木青受镇总会委托，要将一笔巨额资金护送到新四军手中支援抗战，而后历经重重困难，在各种高压之下完成抗日筹阵的护送行动。据了解，《红线》是以历史上真实的120两黄金劫案作为创作灵感，经过2年的推敲打磨，才使得这段物资运送谜案得以还原。《幽兰湖之御厨驾到》第二季今天在腾讯视频上线。这部穿越题材的网剧讲述了呆萌小御厨小耗子在因缘际会下跌落幽兰湖后，穿越时空变身在现代生活的段明天。该剧第一季开播以来，凭借着有趣的情节、清新唯美的画面和充满活力的演员圈粉无数。电视剧《烈火如歌》热播，剧中张彬彬饰演的战锋颇受热议。近日受访时，张彬彬为角色喊冤，称战锋真的不是负心汉，对战锋这个集戏剧矛盾于一身的角色很有感情。据了解，张彬彬已经在横店开拍新戏《小女花不弃》，将和林依晨组成 CP， 令粉丝期待。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点34分35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3月8号周四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令。 哎，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周四的男左叶谦。 何时可以走进你的心里？我的秘密啊，这是一位听友的名字啊。 我吓我这一跳，而您这个状态转换的也太快了。 何时可以走进你的心里？我的米，大米的米 啊！ 对，他没粮食了呗。 多年以后又听你的节目了， 应该是老九老九的听众 了。 老九老九 还是那样亲切。 对， 祝你节日快乐。 谢谢，也祝你节日快乐。你 替我送首歌吧。不是这个， 怎么竟是您今你们今天是想累死他是吧？ 不是这个送歌是晚上9点到10点的事儿哈， 要不你们接着点，也许待会儿他一烦就给你们放了。 但是我会帮你把你想和米说的话透过电波传送出去。 好， 他说和10年前的他再次相遇，心里还是想去保护他。 嗯， 这一爱啊，整整10年，从未变过。 还没放下呀？没 在这里，我要祝米节日快乐。 哎，好嘞。 不是你要是米， 我就是我知道我没跟人争宠啊。 节日快乐。好的，我们也在今天呢要特别把今天的红人这位曾经女兵哈女兵朋友信念 Mr. 再次的提起啊，希望你和我们一起到24点的时候下班。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给你们讲一个38的时候，38妇女有一年38妇女节。 就是你姐韩美跟我弟叶虚就是谈恋爱时期，就是我弟啊就是老久老久老久也不表白，我弟也是那种不会表白的，老久老久的不表白呀，急的你姐姐呀，你我记得那年三八你姐就开始就是跟我弟就主动进攻啊，就是哎你说虚虚咱俩交往那么久了就没有点什么要说的吗？我我你就有啥话敞直了就说吧，虚虚。我先上个厕所，你别走，你跟我好好说。哎呀，你这榆木疙瘩，我就这么问你吧，你爱过人吗？啊，你爱过人吗？ 啊，我怎么不爱过人？我可爱过人了。叶旭站起来啊，拿一个这个足球，哐当当就趟过你姐姐，过了三圈，然后扭身又拿一个篮球，夸夸夸夸篮啊，然后越过你姐姐，迈着苗的夸篮扣篮，啪全过去了。 Behind the wheel against the road next to you, the central coast. The central thought within my mind is how to stay within these lines, but still be free. Beneath the ground, the giants sleep, and maybe we're just in their dreams. The setting sun with every turn, above the ground, the oak trees burn, and they weep for rain. And for this endless conversation,instigated by the stars. A pocket knife, an old guitar, a coffee cup, a deck of cards. Corre, corre, dashboard feet, the flashlight children by the stream. A box of books, a book of rocks, one for the birds, one for the knots. That I will learn how to tie around this day to keep my life from sliding.Away from this endless conversation, instigated by the stars. A little wood to keep it burning, fascinated by it all.First away, we'll stoke the coals, the early morning river rolls. The last one in, the swing will break, stones will stack, the kids will make those lines. Rocks are boxing by the creek, again the lines begin to speak. Words are broken, smoke signals that will lead us into the light. Into it all, and always, always in this conversation.Implicated by the stars, little wood to keep it burning, fascinated by it all, and always. 后来他还想拿排球过的时候啊，排球我说算了吧，排球是隔着网子打的，就别骑着韩美了。就是咱还想拿冰球过啊，还想 弟弟叶虚也是的啊，都爱着人家这么久了， 特爱过人， 还欺负人家。我虽然不认这个姐姐哈，但是我对这个所谓的什么姐夫哈， 你看你 就更不理解了。 你姐简直是太惨了，你也不认她啊，然后呢，我 老公也没那么爱她。 对，你说她， 你说她这一辈子啊，我觉得这就是命吧。对不对？ 是吧？反正你有空，你好好看看 爱你所 爱， 选你所选，爱你所爱，好吧？他跟我没什么关系啊，我只能善良的祝福他，好吧？来感受一下今天晚上我与你分享的这篇颇有意义的文章哈。 得嘞。 怎么说呢？也不是说暖文章当中总是在涉足爱情，但是在女性朋友的世界当中哈，爱虽然不是我们的全部， 但有时候爱情真的会主宰我们全部的生活。 嗯 啊，这个我想很多的姐妹们哈都是有这个相同的认知的哈。来听听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这篇与爱有关的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认真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最怕什么。有人问我认真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最怕什么，我觉得是最怕自己变得无趣。那时候你恨不得日夜翻书300章，什么野史趣史都看一堆，什么甜话俏皮话都学上一遍，浑身上下都抖擞着几句话。哎，我什么都可以聊啊，你看着看聊吧，你看看我吧啊。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但聊得来的灵魂万里挑一。我们需要一个聊得来的人取暖，那种被认可和被接纳的感觉便是刚好的温度。感情里最怕的是冷战，但最爽的是有个人能打开你的话匣子。那种爽快就像两小无猜里朱莉安重遇青梅竹马的苏菲那种惊艳。要命的苏菲，这种纯粹狂野的火山爆发比什么感觉都赞，它胜过花生巧克力、香蕉奶昔，胜过星际大战三部曲，胜过全套木偶秀，胜过登陆月球，胜过比尔盖茨的财富，胜过伍兹塔克和摇头，所有的一切真的胜过生命。只有苏菲能跟他聊得特别特别的开心，遇到这个人简直就是生命之光。两个人不会没话找话，22点说晚安，24点还在嗨聊，你说什么梗对方都能接住，就像打羽毛球一样，一回一应，打的人爽快，看的人也过瘾。有时候再深情的告白也比不过一个聊得来的朋友更难忘。我有一个哥们儿，跟他女朋友是在跳广场舞的时候认识的。你们先别笑啊，我们还没来得及反映这段奇葩相识现场，哥们儿就给我们讲了他们的故事。哥们儿被老妈以减肥的名义硬拽到一起跳广场舞，结果一跳发现了新大陆，旁边有个好看的姑娘，哥们儿一眼就看得不能挪眼了。无奈没带手机，哥们儿在舞蹈结束时喊住了姑娘，哎，姑娘，有小游戏想跟你玩一下，咱俩互相说自己的手机号，谁能先背过就算谁赢了。姑娘被哥们儿的搭讪逗笑了，于是爽快地给出了手机号码。他女朋友跟我们说，才不是因为他会搭讪，只是好久没遇到过聊天痛快的人了。两个人聊天就像不停地倒豆子一样，有说不完的话，一件小事儿可以聊很久，然后觉得哇，这个人跟我想的一样呢。我们终其一生不过在等理解自己又懂自己能聊得来的人出现。而两个人在一起之后最怕什么？最怕面对着爱人却越来越无话可说。黄小琥的歌词中唱出了很多感情里的真相，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感情里的孤独不是无人与你粥可温，无人与你立黄昏，而是粥可一起温，黄昏一起立。有的人无话可说，有的人有的话无人可说。就像你打了一辆出租车，中途发现司机绕了远路，你还在感激他，也许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想跟我多待一会儿的人。新鲜感是一时的，聊得来是一辈子的。感情怎么才能越聊越深，越聊越有意思？我 我觉得重点不在于说什么，而在于怎么说。我见过一对特别会聊天的夫妻，晚上下班回家后，妻子没有马上跟丈夫说自己今天遇到了什么倒霉事儿，丈夫也没有把上司的怒气带回家。等一家人吃完饭后一起坐在沙发上，妻子才挽着丈夫的胳膊把自己的委屈说出来。丈夫没有打断妻子的话，而是握着她的手，让她把她想说的话都说完。仅仅是说出来，妻子感受到老公是真心愿意听她的事儿，郁闷心情一扫而空，大手一挥，也没多大的事儿嘛，谢谢我家爷们儿听提供耳朵，说说你今天怎么了，一脸不开心的样子。听完丈夫的话后，妻子说，来，现在换我哄你开心，我给你讲个好玩的故事啊。妻子就一脸眉飞色舞地分享了今天发生的趣事。早就不是白天那个难过的她，丈夫想对领导发的怒火和牢骚也在妻子的笑声中烟消云散。他们说一天最放松的时候就是跟对方聊天的时候，最解压也最舒服。互相陪伴了一段路，才明白只有知根知底还聊得来的人才能走到身边，才能聚到一起。幸福就是有人不嫌你话多，是不会告诉你有多喜欢你，只会说就算大雨滂沱你让我等我不会走，就算大半夜你打来电话我都会忍着困意陪你聊，就算你无家可归遍体鳞伤我都会抱着你，就算前方的路崎岖不堪我都会陪你走。一万句聊得来不如一句让我来。 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尤其是在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总是不安只好强悍，谁谋杀了我的浪漫。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别的全不看，变得实际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不爱孤单依旧也习惯，不用担心谁也不用被谁管，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红酒配一电影，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舒服我忙东忙西，感觉累了就 放空自己，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后 新的感觉啊，没那么简单，确实哈，找一个聊得来的伴非常的不容易哈。 嗯， 就是两个人在聊天当中越聊越想在一起，这个肯定在恋爱的初始阶段哈，大概都会用这样的一种感觉来判断，就你跟对方话不投机半句多的话，这以后还怎么在一起，对吧？ 我觉得看了你姐姐跟我弟弟以后，我觉得 不要提那对儿， 每一对儿都 奇葩， 都挺聊得来的，还都聊得还是都挺正常，挺好的啊。所以我 此处冷场， 剩下我不懂啊，因为我也没有不聊的聊不来的时候。我这个人后来很怎么说呢？就是跟家里或者是跟现实生活中虽然话不多，但是呢，我认为我说话还是后来我学会了比较头气儿，所有人都觉得跟我都聊得来。 我给你戳穿一下哈， 嗯， 作为一个老嘉宾啊，你在这个行当里呢也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了， 哎， 其实我们在和别人聊天的时候确实有一点职业的优势，对吧？ 对， 我们知道该怎么挑起话题，延续话题， 是， 然后把这个氛围弄得自然一点啊，大家彼此愉悦一些。 我还知道另外一个更高层，我知道怎么激怒他们。 你等我 but 一下好吗？啊，但是呢，正是因为你太擅长和深谙此道了，你往往更希望对方能够给你一些让你在聊天当中获得快乐的元素。 你齁孤独，齁孤独的是吧？ 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啊！就是你更渴望不要让你那么累，总在挑起话题，对吗？所以，越是能聊的人，其实遇到一个同样的势均力敌的人就更难了，知道吗？不像你啊，就是遇到一些。女生嘛本身就很矜持，对不对？然后在聊天当中就会很淑女， 这个事情其实 很配合， 其实要了命的。在我跟你们说过，在我16岁还是14岁至17岁这个期间， 48秒能说完吗？ 能说， 能说完， 能十秒就说完。那时候我产生了沟通障碍症，说话不敢看人眼睛，更别说看女生了，对吧？然后人说什么话我都不敢支吾，这个就是沟通障碍症。我很长一段时间是这样，3-4年吧。然后后来终于我找到一个窍门，我不敢盯人眼睛，我就盯人鼻尖儿。哎，这盯人鼻尖儿，人家就以为你看着人的眼睛呢。所以我就慢慢从这个方面把自己后来容易盯人眼神儿说话，然后又练回来的。 那后来呢？不都是在短信、微信这种见不着面的时候聊天吗？ 就我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弊端，可能会让旧病复发。好，咱们转一个身，然后再来讨论一下。 好的，信念啊，这位女听友啊，这个女病啊，等着。

牵着手。 23:0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3月8号周四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优韩丽。 周四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刚才我差点进来开场，因为我特别觉得应该是第40段，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 你着什么急、啊？ 哎，我今天我真的不知道，我觉得时间过得还是。 你有小儿子了？ 我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真没是下意识的，我都没有。但是你这么一说，可能有一些原因，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毕竟是43岁的老父亲了， 会变得很慢、 啊， 是吧？ 其实应该是44岁了、啊。 我会感觉时间会变得很慢，现在。 你马上就要过生日了，我才想起来。 对、啊。 下周你就过生日了。 是啊。 那你就44了。 对啊，我74年的，18年我可不是44吗？对啊、 天哪！ 哪有什么可添的呀？我们这进入黄金， 你好年轻啊，看上去。 对，我黄金年代开始了呀。 二娃老妇哈、 嗯， 下周就要过生日了。 那是。 我们先在这里哈，提前祝福你好好享受这个43岁的最后几天， 哎、 好吧？ 谢谢。但是我其实我不过什么生日，我这25岁以后，24岁以后，我就经常的就是 哎呀，找个理由一起吃个蛋糕，吃顿饭嘛。 家里还剩着蛋糕呢，随便切两块，随便切两块吧。 这日子啊，就越过越会过了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晚上的红人啊，她是一位曾经这个当过兵的女孩子哈、啊。 对， 信念 Misa 啊，我们来看看她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关注了142位人士哈、啊，最新关注的是努力努力再努力。 哎，他们都是很强硬派的，然后还是很刚强啊，然后还是很励志。我觉得这一个群体，包括他今天要那个什么要慰问的他们的姐妹、他们的那个战友什么的， uh-huh. 互相慰问的战友，他们都是一群非常怎么说呢？就像我看见女足是一样的啊，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很了不起哈。 对， 他第一个关注的人呢是刘同啊，第二个是陈默，明天陈默应该也是该回到岗位上来了哈， 嗯， 进行狗年的第一期直播。好吧，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天的到来。哦不，当然今天晚上还有一个小时呢哈，让我们好好享受和二娃老妇啊在一起这个享用男左女右的时光。 您这患得患失处儿反而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够纯俗的，不要 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The James Hype， 你这首歌曲的名字 James Hype， 这首歌名字叫做 More Than Friends。 卸下睫毛膏，脱掉高跟鞋的脚，是否还能站得高？刚一天掌声变少，可爱有人对我笑，停下歌声和舞蹈，我是否重要？我镜子里的他，好陌生的脸颊，那个我是真，那个是假？我用别人的爱定义存在，怕生命空白，却忘了该不该让梦掩盖当年那女孩。假如你看见我这样的我，但却又软弱，为闪躲还是 卓琳蔡依林演唱的我， 猜猜谁爱我， 不是，就是这首歌就是第一人称我， 嗯， 在这个深夜里哈，在这个享受了一天祝福啊，方方面面对自己的对女性的祝美祝福也好，或者是一些警示啊，或者是一些各种告诉你啊，今天是你的日子的这样的图标也好，你终于可以静下心来想我是个女人啊！ 每天早上起来都得想我到底是谁？我为什么这辈子是一个女人身？啊，我本无我。 这个我们不会老是想的哈，每个月可能想一次，或者是在这个节日的时候， 最难受的那几天想， 会很重视的问自己哈。比如，是每个人在这一天享受日子的妇女，都会很明显的想到自己是个多大年龄的妇女，对不对？ 嗯 啊。 在我心中理解，这个节日就是所有参加工作的，对吧？ 对， 因为是国际劳动妇女节嘛。 因为它有劳动的意义，但是其实没有参加工作，在家的也一样劳动啊，劳作的也很辛苦啊。 对，我是说，有很多朋友对于“妇女”两个字，就是年轻的22、23的小姑娘哈、会觉得，不想和你们40多岁的女人在一起过妇女节。 这个家庭琐事一套做下来，可能比你在哪个公司里上班要。 哎呦，我今天给我一个89年出生的好朋友哈、我给他发这个三八节的红包，不收，拒收，告诉我 我不过这个节，我不过。 啊、也是，你伤人心。 哎，我说某妇女，哎，你不要在这儿跟我装啊，反正他就是不收。他不想过啊！ 有， 都还有这么倔强的妇女呢、 哎、你说，哎，姐妹们，我过，你要你发我。来自 YouTube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Red Flag Day》。 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 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姐妹们，妇女们， 干嘛？怎么着？要造反是怎么着？ 你说，你最想要的是不是稳稳的幸福？就是这首陈奕迅所唱的歌，《稳稳的幸福》。 我以为叫稳我的幸福呢。 稳稳的、 啊， 就不是晃晃荡荡的幸福啊，不是颠沛流离的幸福。 那个幸福，还有爱情，还有你的婚姻，最好不要掌握在地震带上啊！如果在地震带上的话，确实是。 不是，人在日本有很多人很幸福啊。这个自然界的这个动荡哈、啊，这个地壳的东西啊，是跟你不是太关联的啊， 是 和你的幸福、啊。 你还别说，日本离婚率还是挺高的啊，估计跟地震有点关系。 我说的是女人啊，天底下全世界的劳动妇女们啊，最想获得的都是稳稳的幸福感、安全感，对吧？ 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是想，没有人天生生下来说是我要不安全，我要不稳定，我想要痛苦，这个不太可能。不，别说人了，你别说有高级思维的人了，连动物它本身本性本能的也不会是这样的，对吧？ 确实。希望大家都会获得稳稳的幸福。爱北京的傻乐乐哈、啊，这个男子呢，昨天晚上也是在晚场的时候呢，就登场了。他对今天的评论不是很满意哈、啊。 是吗？ 就是目前呢， 170条了， 103条， 对， 见了。 是、 啊、这个男子啊，见了， 有点不太满意。 怎么了？这都去给女王女神过节去了吗？ 对对对。 人呢？ 所以你说， 这是好事儿， 对 对吧？ 嗯， 你想咱节目的女听友啊。都会和自己的另一半 求安稳，求愉悦，求聊天数量达到自己心目中的位置，这都是就是与生俱来想要的美好，对吧？这也是我们想要的美好。但是这人生你求不得是一苦，对吗？求不得这种苦你们很熟悉，就是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那就是求不得吗？ 二娃老父亲啊、不要给我们用来上课了啊。汪汪懒懒说，我去外地生活了一段时间，回来听男左女右，我还没来得及说我想死你们了，哎，我就听到二娃老妇， 对， 哎，二娃老妇，我错过什么了？ 你下午咱们从双流老妈开始说，从双流兔头开始。 你让我言简意赅的给你讲一下哈、今天正月二十几了，你还知道吗？ 二十一了。今天正月二十一， 十五过后已经过了， 就是在六天前的。 哎，正月十五 几点？ 正月十五下午两点。 下午两点啊，大家吃着元宵的时候， 在下午两点你就吃元宵，你馋不馋呀？ 因为那天是周日嘛，对不对？很多人呢都在享受这种元宵的美味的时候，叶谦他们家。吃生日蛋糕， 添了个新丁啊，就是那天 男娃、 对，添了个新丁，然后具体来说几点是两点四十多分啊，所以就不是。 你这老父亲怎么这都不记清楚啊？ 两点四十多，我这还没开出生证呢啊，我就下周一我得去开出生证，我才知道他这护士给我具体写时间的啊。 是，那呢，叶谦这位与男左女右共同走过十年半的男子哈， 对，这途中生了俩娃， 对， 所以他管我叫二 娃老 妇， 对，事情就是这样的一个来龙去脉哈。接下来呢，少不了会在节目当中，哎，你女儿今年多大了？ 女儿四岁， 对，就是有一个弟弟哈， 儿子就是刚刚出生， 姐姐弟弟啊，现在相差四岁， 是。 也算是男左女右这十年半的收获哈， 就是我有点、 啥也没耽误啊， 是，迎头向上，向别人学习嘛，既带过女孩也带过男孩，以后会有更多的经验。好，这首歌曲来自 The Killers， 这歌的名字叫做泰森和道格拉斯，如果泰森遇上道格拉斯会是怎样呢？我 来自 Killer 乐队，对吗？ 对， The Killers， 杨思文，好久不见哦。 当泰森遇见道格拉斯，泰森对决道格拉斯。我当时想，泰森那个想看一场泰森跟刘易斯当年对决，那因为他们那是同届的，那时候那种针锋相对的那一届的。 哎，我是非常害怕看这项运动的哈。 泰森对这个刘易斯，但是他们又不是同一个重量，也许是超重级别，但是他们的个儿实在是差的有点稍微疏远。泰森才1.8米，然后这刘易斯他直奔1.9米，所以这个没办法的，好像。 但是从体重上是来 定义这个。对对对，是一样的。 这个 对。 好了，这个刚才我简短的介绍了一下二娃老傅的来历之后呢，听友们也恭喜你哈，送上迟到的祝福， 谢谢啊。 然后可能真的是在关键时刻哈，我们的听友才显身手啊，突然之间冒出来，噌一下，123了啊，其他小伙伴可以稳稳当当入睡了啊。 对， 而且真的觉得有些听友是，我觉得就让我用一个什么词来形容呢，就是。危难时刻显身手，对吧？一喊人就出来。你看，小小太阳，萍姐1963， 是全出来了。啊、 真的，这小小太阳， 他们觉得 小小太阳 就这么个， 这都是他了。 对，就这么个小事儿、 啊， 我十句话就给他填满。 哎呀， 这么点小事儿，我来了。 这满眼都是小小太阳， 我又来了。 不是小小太阳，真的，你认识今天晚上红人吗？ 嗯， 这个你曾经当过红人吗？ 聊聊 哦，辽宁沈阳的、 哎、 东北男子，我跟你讲，这真的 敞亮， 这帅我就不说了， 绝对敞亮、 啊。这祖国各地男子我倒没看全，但是我看过的啊，我觉得、我真觉得最帅的东北小伙，东三省小伙， 是 帅帅、对不对？那其他小伙们不要那个介意哈，我可能没见过啊。 对你见过什么呀？ 我就见过你们北京小伙喽。 对于男人来说，你 啊，北京小伙我见过哦。 对， 我是觉得北京小伙固然也很好哈，但是跟东北小伙，此时此刻哈，你是有一位朋友就是国安小伙啊，也是很热络的，但是他没有小小太阳那么的。刷屏啊！ 那么敞亮， 爱北京的傻乐乐，北京小伙，你记得吗？挺帅的。 这个、 有一次咱 家的小伙跟姑娘都，绝对是都是颜值很高的，我知道。 那怎么都剩下了？ 人家就是有的是颜值高的剩下的，你明白吗？有的是、啊。 记得这张脸吗？ 对啊，他是一个就是 1.508红， 有一种那种铜，有一种志气在脸上。 小兵张嘎 是 啊， 志气在 就是有正义感在脸上。 但其实人家岁数不小。就是能看出娃娃脸的这么一个男性来，那确实是很难得的。 各位小伙伴们哈，时间已经让我们必须要转身了，要到第四时段。那今天晚上的红人女兵信念哈 ，Misa 啊，也希望你继续和我们在一起。第四时段的时候呢，听听我们送给大家的晚安歌。 对， 转个身，听听天气预报，我们马上回来。 关注天气情况，入夜后晴空微风的条件有利于辐射降温，夜间气温下降较快，预计明天早晨平原地区最低气温在-4度左右，天气较冷，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保暖。明天白天本是持续晴朗天气，阳光明媚，气温回升，能见度依然不错，适宜户外活动。仍需提醒您的是，由于空气干燥，请勤补水润燥，并且注意防火。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就收。 北京时间23:32.39，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今天到了他周四晚上最后半个小时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旁边还有韩丽，他从9点钟就开始了，然后一直到今天快到12点了。今天还有一个红人女兵啊，女兵红人非常非常的刚强有力，非常给力，因为我们刚刚已经突破了聊天量。互相这个120加的聊天量啊，这个就是我旁边这位韩丽，她一直苦苦追求的。其实我倒没什么啊，我觉得聊不聊天的，一天就算聊十条，就像夫妻之间确实没话，但是呢融洽在一起圆融也是可以的。再像旁边这位呢，他也要一句一句的把这个啊， 你们夫妻俩可以过到天长地久，白头到老啊。咱这档节目 你跟听众没戏是吗？ 咱们这档节目跟听众 啊， 真的，这咱要说是什么钻石婚呐、啊，或者说金婚银婚啊，银婚达不到，这真的就是走到个十几年，真的已经算是缘分够长了， 嗯， 知道吗？所以我们会珍惜每个夜晚，你不知道结果和意外哪个先到来， 可以 是吧？这个珍惜的感觉就是多年以后，我们可以翻阅那个晚上我们在一起聊过什么，做过什么，这、就是一种很重要的回忆的角落， 是、 一个印记哈。这个感觉我相信重感情的很感性的听友们应该是很了解的。当然已经到第40段了哈，也不强迫大家，是时候该进入梦乡了。尤其是今天收到了很多祝福的妇女朋友们，我们更应该早点入睡。如果是没有办法早点入睡的话，也要进行保养。我觉得睡眠面膜还是个不错的东西。 我记得你们说过，这一套程序下来，你们起码少睡1小时。 真是要分离，电话中你不舍的语气，你说可不可以放你的心在心里，跟着我这样会感觉贴心。如果说我离去，你的心会下起雨，满天是乌云，整个世界少了 来自王光良演唱的《不会分离》。对，虽然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哈，不会分离。 你就化学不及格呗。 哎呀，你别给我扯这个啊！ 你油水分离不会做， 别给我扯这个、啊， 不会做，公式也不会背，怎么分离油水就不会，连油水分离都不会，还做下一道题，做不了了啊！ 两个人的感情好到不会分离啊， 啊 就是对对方说你放心，咱俩一辈子都不会分离的啊。但是你说你跟你的听友之间在这样的节目的氛围里说你听吧，你今天不听明天听无所谓，反正咱们节目一直有， 对、啊、 你敢吗？ 我啊，对对啊， 你二娃老妇你就直奔50了、好吧， 对啊， 这说话功夫你就50了、对吧， 我你、那你少说点话吧。 没有，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快哈，就是能够在一起的时间里我们就彼此珍惜，因为毕竟哈两个人加起来快100岁了。 是啊， 你听过全中国哪档节目两位老主持顶着50多岁高龄还在做节目吗？ 快超了哈！ 甚至45岁以上的在晚上 那个时候 10点以后还在做节目的也非常少了。 咱们前辈是有，您宋世雄老师那是有的，那个年代对吧？ 但 是 电视台比如说解说一场比赛或怎么样，它不是每天晚上都有的， 那 对吧？ 是， 就是大家都会考虑到年龄的问题，对吗？我们的听友也希望咱们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哈，一个头脑比较清醒啊，一个反应的状态是让人家觉得舒服的感觉。 而且现在人能人辈出，然后 对呀， 后生们 对呀 啊，小才女小才子们都等着上位， 该给人家让位就赶紧且开。 我这 对吧， 这个一直守着这个把着这个，你就不我必须 且开， 我必须升级、我就变成教官。我要开学校、 我爱苏黎世这位听友他说从大学在北京就开始听男左女右，回到家乡了还可以继续听到你们的熟悉的声音，这挺感动了。 对，感谢这个卫星吧，感谢就是 互联网 吧。 对， 这首歌来自 Sam Smith， 歌曲虽然就是很轻快，但是他唱的这个还是挺重情义挺深情的，叫做 Baby You Made Me Crazy。 But I don't think I can let goWhen you put the phone down, I began to cry. What are you to do when the person that you love just says no? Boy, get yourself together, move on with your life. So I'm gonna play my favorite rhythm. Gotta get you out my system. I will do anything to keep you off my mind.Tonight. Baby, you made me crazy. But you could have had the guts to face me. You put a mess on mine if you looked me in the eye. Oh, but you're always fall for the ones who have no courage. I must see some kind of beauty in their eyes. So I'm gonna play my favorite rhythm. Gotta get you out my system. I will do anything to keep you out my mind. I'm gonna have to call my sister. They're around the ones who listen. Anything to drown you out tonight. Baby, you made me cry again. Why'd you have to fill my heart with sorrow? Save me, make it all high again. So I don't think about you till tomorrow.什么时候我又应该走开？ 头带着罪恶来，梦中的我不知道该不该将门打开，你仿佛看出我的犹豫，轻轻哭了起来，然后搁置上面对我诉说 23:48，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彭佳慧的《那一夜你喝了酒》， 惹事儿了吧？ 笑什么 啊？我跟你说了，别喝，别喝，对吧？这个尤其是啊， 酒逢知己千杯少啊，这肯定是他开心的时候嘛。 尤其是男人碰见女人喝多了，多难看的局面。 什么？ 女人喝多了在男人面前 哦，这点 多危险的。 我觉得女人这个可以小酌啊，然后也可以微醺啊，但就不要这个吐啊耍酒疯啊，把你这个女人优雅的一面哈。 男人跟女人面对面同时喝多了，多韩美跟我弟的局面啊， 谁 多可怕的 第四时段了、啊、不要再让第二时段的一些不愉快的阴影又弥漫开来好吗？ 多快活的场景。 反正女人呢，我觉得有一点酒量是对自己来说吧还是 OK 的啊，因为确实尤其随着年龄的增长，喝一点红酒啊还是对身心健康是有益处的。 红酒哪儿卖真的去啊？ 别你哎，我跟你讲，你这真的是奔老奔老的范儿了哈，一聊就聊的哎呦，哪有什么那个什么呢，就老是带着一种对这个世界的挑剔啊。 没有 啊， 我不是挑剔，我是想让你 什么就不叫真 的。 这你要知道，它只是说段位不一样，对吧？它的这个生产地不一样，这个红酒的勾兑不一样，它不是什么真假。 还勾兑不一样，对，当然都得勾兑啊。 就是嘛。 啊，其实它怎么别分什么年份，别分什么哪儿出的，什么碧丽珠这个那个，人家就是庄园出的这一批，你爱喝不喝，反正就是这色儿这成色，你爱喝不喝，我也不打标签，这是最真的。 但我真的感觉哈，就是喝红酒最好的这个配搭，就真的是吃肉。 吃肉、啊、 就烤肉的时候喝一点红酒、 嗯、 我不是一个在这方面特别擅长的人哈，但我真的觉得那个时候尤其是聊了天，你知道为什么说喝红酒 你烤肉 它比 喝什么酒都好？ 不你喝啤酒不是那么回事儿。为什么我们说红酒它会把这个喝酒的节奏降下来、 嗯、 你知道吗？因为啤酒你会觉得度数不高，然后呢就会 灌一肚子， 对对对，然后呢大家就我常常认为喝啤酒是大家好像交流的东西不多的时候，来干一个，走一个啊，走一个，干一个，就是那种场面，就是一直在喝，一直在喝。 白酒呢，又你的那个度量又不 够，对， 是吧？ 我觉得在这之中呢，红酒是刚刚好，因为每个人那杯呢，它不会说一到干满，比如白酒也好，啤酒也好，如果你不干了的话，就感觉那种尴尬，对吧？但红酒就没有人要了，你给我干了，然后你把这杯红酒给我干了。就是很少有人会这样的哈， 这个、特别傻。我也遇见过，经常有这种局，就是说要干红酒，而且还有，居然给你满上 当酱油喝是吗？当可乐喝是吗？ 居然给你满上那个，应该是小匣的那种，就是一点一点小匣的那种酒啊，嗯、它也要干。就是比如说特别好的一个干邑给你倒啊、或者是特别好的一个 whisky 给你倒好了以后，你本来是想弄块冰好好的在那享受着聊着天吧，来干， 走一个走一个走一个、 啊、 我打一圈啊， 你还干，我冰块要不要自己嚼进去啊？ 对 啊， 随着年龄增长你会发现在喝酒这件事情上你不再是只是走一种业务的陪伴哈，一种应酬，你更多的可能是想和知己，对吧，舒服的人啊、在一起呢，用酒来烘托这个氛围。 它这个“吨吨吨”呐，是不是用在所有酒上的？当然，我在这儿也不花时间说酒文化了。这但是人家看咱们这种拿红茶、拿绿茶来对那个我刚才说的 whisky 什么的那种“吨吨吨吨”，然后开始了，然后我们这儿美其名曰你们这酒不给劲，所以我们才这么 说。而且就是老说人家洋酒这后反劲儿大。我后来想，那你这喝的过程里你没当人家是酒劲儿大的酒喝，对不对？你这是加了很多饮料之后呢，你觉得那一刻自己特别的豪放， 这个酒 而后这一后反劲呢，你又找人家的毛病了。在这里呢，我们要向这个刚刚来到节目哈，听到我们刚才那番话然后很伤感的 Candy，CY Candy 哈，说一句，不是停播了，你这一说就严重了哈。韩立，我今天听说怎么着，男装女装要停播了是吗？ 看这个的， 不如赶紧留个言。我2008年我到北京工作，我就一直听到现在。我现在在美国呢，我。 我现在一直就盼这个，感觉韩立，我终于盼到这天了，从遥远的美国发来贺电。 没有，我是说终究会有这样的一天。 是， 而且叶谦44岁啦。 是，他是照着我这年龄来停播的，你知道吗？ 沉默都快38了。 是是都不年轻哈、啊，但是呢，但是你别说底下这唱歌的更不年轻，都过坐骨了都。但是他歌声 人家不天天晚上唱啊。 Matt Moner 这首歌叫 When Johnny Loved Me， 当 Johnny 江尼安当 Johnny 到底谁？ 当乔尼安娜爱上我时啊，这下你们懂了吧？ 听好了啊，乔尼安娜啊，一个了啊。 It was music made of laughter. Laughter that was bright and gay. But when Joanna left me, May became December.But even in December, I remember her touch, her smile, and for a little while she loves me. And once again it's Paris.Paris is on Sunday, and the month is May. And the month is May. 不知不觉就要到了3月8号最后的一首歌的时间了。这首歌呢，也是我在看了，应该是重新回到节目中的，想知道叶谦生了两娃的汪汪懒懒朋友， 嗯， 他在1年前写的一大段的文字哈。 哇哦，那时候突然想起一首歌，好像我此时的心情，离开北京4个月，宝宝20个月，宝宝20个月，那就是快2岁了。 人家1年前写的，你快点。 哇，今天晚上回家的路上听到你俩的声音，突然心里一阵感动。听男左女右从上学时就开始了，总是在晚上睡前静静的听，后来恋爱了，听广播就间间断断的了，甚至忘记了这个节目。过了几年之后，突然在某一天又听见你俩熟悉的声音，就又开始听节目了。 后来上班成家后，经常半夜开车回家听着节目，再后来有了宝宝，精力全在宝宝身上了，每天下班回家就照顾孩子，又是1年多不听节目了。后来断断续续在外地北京两地跑，总感觉飘飘的。今天再次听到你们的声音，你们还在这儿，让我突然想起你们伴随我的很多岁月，想起一首歌的歌词，很贴切一个人的演唱会。我不是一个好的听众，每次都想给你们投票，每次都懒懒的没有行动，好在你们还都那么坚挺。也在刚有红人的时候开玩笑的说想抢721红， 叶谦还帮我算了日子，到时候还说 那时候 还说有2年才轮上我，真到日子了自己又怂了，突然觉得我以前喜欢的事儿就像小时候心爱的玩具一样，不知不觉就从我身边消失了，惊呼我喜欢的事儿都哪儿去了，你们的声音突然让我找回了以往的感觉和想走的方向。以上为1年前所写。 你看，就说这事儿哈，只要家还在那里啊，回来的路永远都是再为你敞开的。 对 好啦，我最醒目的听友们，今天晚上3月8号的男左女右就到这里啦，谢谢所有的男左和女右，我们的评论已经156条了， 谢谢， 非常知足，让我们都睡个好觉吧， 感谢， 晚安。晚安，望不到街坊，却依然在身旁陪伴我流浪。黑夜有最真实的力量，感谢你给我的每一次掌声，谢谢你陪我的每一段旅程，回忆中走过的每一步，现在的每一步，从今后的每一步，因为你最幸福。